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直到他在歌曲评论里面刷到一个评论， 没人觉得秋思很像唐女神的思凡改版吗？ 很快有人回复的， 不止秋思啊，新监狱也很像唐欢的新歌啊。 成员手一滑退出了软件，他捧着黑屏的手机呆愣许久，身上热汗滋滋地往外冒着，像是有一窝蚂蚁在他各个关节处炸开了窝。他抖着手重新点开，著名新晋人气歌手唐欢娇美的脸蛋出现在了软件的开屏广告上，对成员微笑。那天成员只有几千来个粉丝的微博被唐欢高达百万计的粉丝和水军混合的加强团淹没了。 操你妈的抄袭狗，抄袭死全家，那逮着一只羊薅羊毛，你怎么这么贱呢？ 关于小透明成员抄袭事件前因后果和扒捕情况，详见长微博，链接在这里。 随手扒了扒成员以前的作品，求知欲使我点进去，求生欲使我退出来。 唱的什么一呜呜的学鬼叫，这他妈也能叫好听？粉丝还捧臭脚呢。 卧槽，厉害了，歌名连唐女神的新专封面都不放过呀，一抄一整套。 成员顾不得去管那些恶评，他戴着耳机抓狂的一遍遍重复听着唐欢的新歌，眼里血丝遍布，冷汗直冒。 真的一样，只是在细节方面做出了调整，不用专业学音乐的判断，只要是长了耳朵的，乐感过得去的，都能听得出来是八部抄袭。可这究竟是谁抄谁的？ 成员敢保证自己的清白，他甚至在今天之前没有听过几首唐欢的歌，因为他记得有毒舌音乐人评价过唐欢，虽然说的难听，倒是恰如其分。唐欢擅长口水情歌，所谓口水情歌，就是歌也口水，唱歌的时候也像含着口水。唐欢的笑脸在成员面前转动，而那张新专的电子封面上还印着一句话， 情歌女王华丽转身，唱出你的心间语。我分明记得心间语这首歌名是他成员自己取的，是他心中想要对杨白华说的话，那种克制了又勃发的禁忌爱恋之情，他却唱成了甜腻的小女生心事。 成员只感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他之前受过最大的打击只是出柜失败，从来不晓得身败名裂千夫所指是什么滋味。在漫天彻地的耳鸣声里，他满脑子只有一个杨白华。他拨通了杨白华的电话，一听到那人的声音，他紧绷的情绪瞬间决堤，只会带着哭腔喊， 老杨，老杨，你回来。 成员像是受了天大欺负的小孩，在为人处事上，成员的确是个小孩，他被家人保护得太好了，所以在拉着杨白华哭着说自己的歌被人抢走了，自己还被人指着脊梁骨骂时，成员没能注意到杨白华眼中一闪而过的慌乱。但成员远远没有想到，这只是他噩梦的开始而已。而现在，池小池扮演的钢牙白兔成员站到了杨白华面前，前者笑着仰头看着后者，眼里有光，杨白华则看着车皱眉道， 这车 是你买的？ 程元扭头看了一眼那车，口气幼稚的夸耀： 漂亮吧？ 花了多少钱？ 你猜？ 到目前为止，这些对话都是曾在原主记忆中发生过的，没有一丝改变。杨白华眉头一皱，池小池脑中的好感度条又被挤掉了两点。杨白华忍一忍火，决定跟这个不知柴米贵的小少爷讲讲道理。 小程，咱们两个在一起是要长长久久的，你为我跟家里人闹翻，我很感激你的付出和真心，可你从小生活优渥，不懂过日子要细水长流，如果一直这么大手大脚。 这话说得入情入理，按照原剧本，原主应该是羞愧地低下头，承认自己刚才是在开玩笑，这车是他哥哥程建给他的。池小池适时露出了委屈的表情。 这是我哥给我的，我坐公交容易晕车。 杨白华温柔地摸摸池小池的头发。 小程，你长大了，不能什么事都依靠你哥呀，你哥哥有自己的生活，你也有，他这样刻意干涉你的生活，娇宠着你，只会叫你越来越离不开金丝笼，你说是不是？ 池小池不吭声，看着杨白华。杨白华很有自信，以前小程有一个极力反对他们在一起的朋友，小程被他这样教育过之后，就和他朋友划清界限了。小程什么都不懂，还是听自己的为妙，不然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这时候池小池开枪了，他说话声音动听得很，柔柔软软的，就像以前每一次对他说的情话时一样，以至于杨白华第一时间竟没听明白。 我哥对我好，花你钱了？ 池小池眼前显示着一个仅自己可见的数据盘，数据盘上有宿主的实时体温、心跳、血压以及目前外部气温等，而其中最显眼的数据条分为红蓝两色。蓝色的是回忆值条，红色的是好感度条，满值均是100。蓝色数值恒定在9，红色数值则正因为池小池一句花你钱了持续下跌中。池小池感叹： 人怎么都不爱听实话呢？ 系统有点想吐槽，但是忍住了。杨白华失望道： 小程，你怎么这么说话？ 池小池也不跟他急，和颜悦色道： 老杨，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是大哥也是为我们考虑，有了车我们生活能方便很多啊。你看我可以不用，但你可以开着出去上班呀，在同事面前多有面子。 他态度很好，好像刚才那句火药味十足的话是在单纯陈述事实而已。系统眼看着回升了2点好感值。 一个巴掌一个甜枣，手段还可以。 这孩子从小被宠坏了，讲话不晓得轻重，刚才那话有多伤人，他怕是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想到这里，杨白华拿出了些父亲对孩子的耐心来哄他道： 小程，车是消耗品，供一辆车汽油每月要支出多少，买一个停车位要花多少，这你有没有想过咱们现在供得起吗？ 我挣钱养你。 程元背着手，笑容真诚温柔的叫人心话。 我的 demo 快写完了，到时候就有钱了。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不是正经工作。 可是我喜欢音乐啊。 喜欢总不能当饭吃。算了，我们不提这个，免得吵架。 好好好，不说这个不说这个。 程元上前一步拉近了和杨白华的距离，柔声说： 其实我还想这车可以用来接你爸妈。爸妈和三姐下周就来市里了吧，等他们来了你还能带着他们开车去小燕的学校，接她出来吃个饭什么的。小燕上次来的时候不是还问你什么时候买车吗？ 这两件事恰好挠到了杨白华的痒点，他沉默了。而说这话的时候，程元抬头看向杨白华，遇上他灼热的目光，杨白华心中猛地一悸。此时是冬季，在华灯初上间，程元哈出一口气，白雾朦胧间，他本就白得发光的脸颊上笼罩上了一层动人又细腻的光轮，白色羽绒服边的一圈锋芒被夜风吹动，贴着他镜瓷似的细白脖梗浮动，一下下的惹得他心脏发紧发烫。